couldn't move it in my direction. So thankful for that, it's such a blessing, yeah. Turn every situation into heaven, yeah. Oh, you are my sunrise on the darkest day. Got me feeling some kind of way. Make me wanna savor every moment slowly. You fit me, tell me, love how you put it on. Got the only key, know how to turn it on. The way you never lie, my ear, the only words I wanna hear. Baby, take it slow so we can last long. Tú eres el imán y yo soy el metal. Me voy acercando y voy armando el plan. Solo con pensarlo se acelera el pulso. Oh yeah, ya, ya me está.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哎，这个天气不错啊、 嗯、 昨天晚上下了一场雨，又凉快又凉爽的， 真的很凉爽。 对对对， 到秋天了。 哎、 嗯、 就虽然说这感觉没有那么快，就一下到秋天感觉，但是你会感觉哎，下完雨之后一丝丝凉意呀、啊、让你这睡眠就特别的好。 对，我觉得等过两天温度再降下来一些的时候， 嗯， 哎，开一点点窗睡觉， 对， 然后外面再下一点小雨、 啊、 那就早上不要起来了。 嗯，也行，也希望秋老虎晚点来哈。 嗯， 最好是别来。那今天呢，和大家一块来分享一个话题，说说这个有哪些话呀，是你长大之后才知道其实是骗你的。 哦，就是从小的时候被骗了， 骗你玩呢。 然后自己又特认真，特别相信， 一直相信好久好久。 我到现在有的事儿我还相信， 比如说， 就是不能把口香糖咽下去。 啊，我 咽下去又非常严重。 我也不咽，一般我也不咽。 不是说咽，就是小的时候把，如果你把口香糖吞下去，我说的特别严重，因为咱们小时候没什么可玩的，就吹个泡泡，那个时候是泡泡糖，记得吗？ 谁说没什么可玩的呀？拿出来之后能捏出好多形状呢。 在腿上搓一搓，再放到嘴巴里。 哎呦， 不是，我是说，就那个时候选择很有限嘛，大家都嚼泡泡糖啊，吹泡泡，吹泡泡，然后粘在一起，然后 才能 看。 哇、哦！ 不是，重点是，然后家里人就会说，你千万不要咽下，咽下去的话、 哎， 会把你的肠胃粘住。 粘住，对。他们其实也不知道，他们也是被骗的。 哦，有可能。 我是怎么知道没事的呢？有一次就是边嚼边睡觉。睡醒了，口香糖就没了。 边嚼边睡觉，为什么？ 这不是，其实是为了睡觉，是嚼着在床上玩 睡着 玩玩睡着了。一醒来之后，我口香糖呢？不会吧？我就赶紧问我妈，妈妈，我把那个口香糖咽下去。我妈说没事没事，以后别咽就行了。 那你枕头底下呢？ 没有，我去的时候后脑勺沾了一个枕巾。对，很多事儿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是为了家长为了管住孩子， 对 对吧、 嗯、 然后呢是算善意的谎言也好啊，是这骗孩子也好啊、 嗯、 今天来聊的话题就是说有哪些话题是不是哪些话题，有哪些话是你长大之后才知道其实是骗你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日本老奶奶呢自学编程。成苹果最高龄 APP 开发员，日本的一位82岁的老奶奶从60岁开始啊自学编程，目前呢已经成为了 iPhone 最高龄 APP 的开发员。她不仅呢是开发了这个第一款啊为老人设计的游戏，而且还出席了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啊，见到了这个库克，并得到这个嘉奖了啊，真的是特别励志， 好厉害呀。 嗯， 所以说学什么东西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不晚。 嗯， 你说有时候这个好多老人就说，哎呀，我这个年纪这个用手机用微信不用了，不会用。其实并不然， 嗯， 像很多这个老人其实用起来人家还挺顺手， 挺厉害的， 用的挺棒的。 嗯， 对吧， 关键还是看心态哈。 嗯， 来看水下推倒了10000多块的多米诺是怎样一种体验呢？那著名的一位德国设计师的团队呢，近日就完成了一项极致多米诺为主题的多米诺骨牌的表演活动。那在水下呢，是推倒了11466块多米诺骨牌， 嗯， 并且呢是创下了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真是推倒1分钟，搭好10年功啊！ 哎，这多米诺确实啊，这个太费力了，需要一定的毅力才能够做好这样的一个活动。继续来看看毛笔字真美啊，这个小学的录取通知书呢走红了。近日呢，合肥啊一个这个小学啊，这个近800名2017 急的新生领到了不一样的录取通知书。录取通知书呢，以莲花形象的为底色，透出书香气息，而且呢，所有新生姓名都由该校的书法老师用毛笔书写，要给这老师先点个赞哈。制片人要哭了，说，这 下一条了 啊，这不一样，这不一样啊，这不一样啊。 不好意思，我把它粘在了一起，那就我来解决它。 你来解决它。 制片人要哭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女性玩家因为打游戏就不看剧了。 哎， 近日呢有数据显示。那游戏呢对于影视娱乐的替代性是最强的，超过三分之一的男性玩家呢会牺牲看剧的时间打游戏，而女性玩家的占比更是接近半数了。那在影视之后呢，女性玩家牺牲第二多的就是打游戏这件事儿了。 嗯，确实现在你会发现，无论是在哪儿，什么地点，什么时间，什么样的年纪，坐在那儿只要双手 我真的觉得太可怕了。 怎么可怕了？ 我都不知道他那个吸引力在哪儿啊。 因为你不会，你说人家不就没有吸引力吗？ 你会。 我也不会啊。 就是啊， 但我知道他的吸引力在哪儿。 在哪儿？ 在他画面特好看。 你看得懂吗？ 我你甭管，反正确实是他们就玩的挺嗨的。反正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游戏啊，为什么网络游戏就直接颠覆了当初那个单机游戏？你觉得特别过瘾，就是你和真人在一块儿，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有比对性， 嗯， 就你无论什么，你包括你看最早咱们就是特别早，就一个游戏机只有一个这个俄罗斯方块那个年代， 嗯， 对吧？插上电池，哎，只能玩一个俄罗斯方块，大家都觉得哎呦太好玩了，这居然有这样的游戏。后来出现了什么样的什么那个。什么叫 Game Boy 呀、啊？什么叫什么什么世嘉机 啊？ 对，这些就出来之后，但是一出网络游戏之后，你会发现，把那以前的那些玩过游戏都给搬回来了，像什么这个，刚才我说俄罗斯方块啊， 嗯， 对吧？我什么消消乐呀， 嗯， 对吧？ 嗯、 还有什么这各种跑酷， 对对碰啊， 哎，就这些，其实以前你都玩过，但是就是因为有比对，我要在微信里边占第一。我要在那儿在第一，你看人家这个什么王者荣耀啊，也是这什么什么上王者上荣耀有没有不知道？对，就是上一个这个阶段啊，这人就是特别厉害， 嗯， 哎，比对着玩。 哎，我现在回想，我好像从小啊就对游戏这件事儿，我做的不太好。 我女孩一般都稍微差一点儿。 哇，可是现在好多女孩， 人家多大，你多大？ 哎，也就重点是我已经不是女孩几个。 没有没有，确实我觉得跟性格有关吧。反正我也是，不是接受不了，我是玩不了，晕。我一看那题目我就感觉晕。最早他们玩那什么跑来跑去，那就是我一看我说不行，我有点恶心，你玩吧，玩要晕车，真的是这样。我看他们打我就感觉不行了啊。 对，人家充其量玩哭了，你别玩吐了。 再来看看啊，这个只吃2元拌面的仙草大爷有肉吃了啊。福建啊，有79岁的一位这个老人呢，和老伴儿是暂住在这个祠堂里边。老伴儿呢做仙草，老人呢徒步3公里去卖，中午只吃2块钱的拌面。二老的生活呢被拍下之后呢发到网上之后啊，这个立即的引发了大量这个网友的心疼和关注。现在呢，老人的生意是越做越好，还买回了肉煮给老伴儿吃。哎呀，满满的这个感动哈。 所以说有的时候网友的力量真的是 特别伟大，没错啊。 是，继续来看共享食堂啊， 嗯， 从共享单车到共享拼车，还有共享租房啊， 哎， 共享雨伞，那现如今呢，共享经济可谓是到了山花烂漫万物皆共享的境界了。那近日呢，在湖北大学的风华园的食堂内呢，来自环境与艺术设计专业的大三学生杨海北呢，就开了一间共享厨房。那么在共享厨房里呢，只要带上食材，人人都可以下厨的。 嗯，多好。 嗯， 就是自己去，这个好像以前就有过这样的一种设计，就说有一片区域是属于你的，你自己带上菜什么的，这大部分这些调料都有，你就自己去用就行了。啊？ 哦。 啊？ 是这样啊。我的那个共享食堂一直算了，我这意识不太好，不说了 啊。 我以为就是我们上大学那会儿 啊， 会偷偷全寝室一起出去吃火锅的时候，会偷偷买一点虾扔进去， 就借人家那个汤底， 这跟人有什么关系？ 不能被老板看到，也算共享，共享锅底， 搁在兜里边一顿那须子，哎，走， 没有，就是、 哎、走。 你知道，就像有点像小时候考试，你觉得老师一定看不到你啊？ 嗯、 我觉得老板肯定能发现、 嗯， 但是他觉得一帮孩子嘛， 对， 就觉得不会阻止。但是我们自己就觉得特别紧张，啾， 特别过瘾。 嗯， 而且吃完那虾皮还不能搁在桌上。必须搁在鞋里边带走啊！ 没有啦。 好，再来看看那个论睡姿的重要性哈。新西兰的一个研究发现了，仰睡会让人变丑，还会对口腔和呼吸道造成伤害。仰睡呢可能会堵塞鼻腔，引起炎症。仰睡的时候呢，更有可能吸入灰尘，唾液无法杀菌，吸入的细菌呢可损坏牙釉质，导致龋齿。那这个女性呢要尤其注意了啊，仰睡呢也是非常不好的，导致或加重这个身体的这个危害，建议尽量采用侧卧姿势睡觉。 就是朋友们，尤其是女性朋友们，尽量都侧卧， 男士也一样侧卧。 嗯、 啊、 侧卧容易睡出来小脸呐。 是吗？ 是的。 小脸你笑什么小脸吗？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 哎， 说一说小的时候被大人的哪句话骗了，长大了才明白。 对，长大之后才知道哪句话是骗你的。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牛奶咖啡的一起来。 我想不明白，天上有多少多少个星星，我还数不清。喜欢更甜的雪花。 忘记烦恼来。 来自牛奶咖啡的一首《一起来》，这里是在播出的吴语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互动话题。哪些话你长大之后才知道是骗你的？ 其实我觉得，就好像你没有被骗过一样。其实我觉得这种话应该还挺多的， 挺多的。 嗯 啊，小时候老跟家长说，我下回就好好考。 是你被骗，不是你骗家长。 哦，不是我骗家长。 看来你骗家长的话也不少。 不是，就这一句话经常说，我相信，而且不是我一个人。还有小时候坐公交车。孩子甭着急，下边有一辆空车等着呢，马上就来，让你等半小时，后边没有车。 哎，其实我觉得小时候你每当跟家长下保证的时候 啊， 你是真的觉得下次能做好。 对呀， 那个时候没有那么深的心机，觉得先应付一下，今天别挨揍。但是真的是觉得下次一定能考好，但是下次又没考好。 可是我觉得家长一句话就影响了我们呀。 嗯， 你过来，我不揍你，你来，你来，你过来，我保证 不 揍你。 你 啊，哎呀，对，今天聊的话题就是有哪些话你长大之后才知道这是骗你的哈，其实是假话。来看看朋友们的说法吧。恰恰我瘦了，他说，你不胖，一点都不胖，快快多吃点，不然都瘦了。家长还真容易说这样的话。 家长就是这样的，你胖的时候他都说你太胖了，你要减肥。 哎， 当你真正瘦了以后，他就哎呀不行，你要注意身体，还是身体最重要吧。 不，胖的时候会说你，哎，你太胖了，注意了。嗯、做饭的时候可不少做，对吧？做一桌子，你少吃点 啊， 少吃两口。你这现在是，来四个鸡腿够了啊，这最后再来一个啊。 确实这样， 对吧？ 所以才会变胖啊。 也不一定是都赖家里吧，你多越运动运动也没有那么多事儿吧。 我没有，从来没有这种困扰，没有， 从来没胖过。 对， 哎， 对， 哎，照一看张照片哦。哎，来再来看看酷酷， 你不能老这样爆我黑料。 我没有啊，哎，还真是你这么一说，我可以发到公众号上吗？ 那我也发公众号上一张。 酷酷的一妹他说了，说来。压岁钱妈妈替你保管，然后长大了之后再给你，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嗯，对， 还真是。 真的小的时候就觉得收到压岁钱是一件特别高兴的事儿，即使马上要交给妈妈保管， 哎， 还是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感觉自己跟挣了工资似的，也不是做了什么。但是就是后来我觉得就是好像让妈妈保管有点亏。你上大学的时候这些都给你。但是你想那个时候 给了呀，不是都给你生活费吗？ 不是，你想那个时候你要花的话，那个时候就啊多值钱的这个，对吧？ 那个时候你又能拿着钱干嘛呢？ 买辆车，我开车，我要 遥控车， 我买房，我对不对？ 小屋子， 对，买房，多好， 拿200块钱， 来我来两套房， 来看。这位朋友说在屋里打伞长不高， 哎，这听过，这听过， 哦、 对，就是在屋里边有顶的地方不能打伞，压个儿，嗯， 然后你就打伞， 然后我天天打着伞才有今天的身高，还有这个卖药的他说了，说你露出额头是最好看的， 我从小被这句话骗大的。 对，女孩一般都这样，因为我记得小时候演出嘛，就是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要把你的额头露出来，这是最漂亮的 啊，都这样说， 是吧？你想想，一张脸如果拿你头发挡住一半，那还看什么？那把眼睛挡住，那还看能看得见吗？灯光一打，你脸上都是暗的，谁能看得见你？ 所以要露出额头， 哎，必须得盘上去，梳上去。 其实我觉得好像是为了方便他们点个大红点吧。 不是，后来都高中了，初中的时候点红点儿，初中好像也不点了吧？就高中的时候，就你我记得特别清楚，每次演出还要把额头都露出来，不是我们男生啊，女生就都露。 记得够清楚的。 因为当时我一看，我就平时一看女神哇，当时一露额头，哇塞，午饭都不想吃了。 有那么严重吗？ 没有。我觉得其实重点的意义在整齐划一， 就全梳上去， 他感觉利落。你就他不会，就是你比如合唱这种啊，他不会关注到一个人， 都不用打光了， 哎，脑一个脑门对都反光，就他需要的是一个整体，他不会看到某一个人，哎呀，这个额头真难看，不会看到，他会看到整齐。你看女生一拍，哎呦，都梳个马尾辫或都梳个卷儿，哎，感觉怎么了？ 都梳个卷儿， 那你他们叫什么？ 武术比赛吗？是， 你们都叫什么？ 啊， 梳个揪儿， 丸子头。 哦，收个丸子，收个四喜丸子在上面，然后呢就感觉特整齐。哎，男生为什么啊？是不是头发这个前不能够过额，后不能过这个发际线，对不对？这都有要，哦，过不能过眉好像。 好像我觉得家里，尤其家里老人，他都不喜欢孩子把额头挡起来，就老人就老说你要把，就是那叫什么来，就是说面向着那个， 不知道啊，天庭饱满，地阁方圆， 对，就是天庭饱满，要把你的天庭露出来，会有好运。 哇塞，哇塞，哇塞， 然后就得一直亮着。 一般还确实是，就老人还是比偏迷信，偏迷信。其实我觉得，但是还真是啊，我觉得只要额头亮出来，你不是特丑那种。应该亮着，感觉挺精神的。 可是脸太大的话，你就想挡一半儿。 哦，是这么个顾虑是吧？ 嗯， 哎，跟我们想法不一样啊。来看看那个，还是这个卖药的，他又说了，你是垃圾堆里捡来的，一般那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 那可能我们那个年代爱说垃圾堆里捡来的，之后现在不是就爱说什么买方便面送的， 充话费嘛， 充话费赠的。 对对对对对。还有像这个温哥他说了，小孩腰疼什么腰疼？小孩没有腰 啊，哦，对对对 对， 对 吧？ 对，到现在都在被说呀。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为什么小孩没有腰？ 因为小孩是真的没有腰， 是吗？ 对，但是 桶形的， 对，桶形的， 哦， 他就是一点点小娃娃的时候，就是真的没有腰。 哦， 你想你在家长心里永远是那个小娃娃一样， 哎哎哎哎， 所以就老说你没有腰，啊， 长出腰来还是没有腰？ 确实是没有腰 啊，确实没有腰，那得多胖啊啊！还有这个想着开夜灯的睡觉啊，他说，大学就比上高中要轻松多了。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 这个我都倒觉得没被骗。 可能大一的时候稍微紧张一点，从大二开始就好了。 也不是，我觉得分学校和分专业吧。 哦，是吗？ 对吧？而且看这个，你比如像我们那种，就是上大学之后就一门心思想考研，一门心思想找一好工作的人，对吧？一门心思，是不是就好像稍微的累一点？像那些稍微的就是天天玩的人，肯定就不行。 嗯， 对吧？ 嗯 嗯， 来看这位朋友，我实在不知道你这句话怎么接。 哎呀，嗯， 说穿你又不太好。 对， 来看这位叫林的朋友说，读高中脑子用的多，人会变瘦的。 嗯，脑袋瘦了啊。哎，昨天刚说完这个，脑袋大的人更聪明嘛。嗯， 是吗？ 对，你再来看看那个，如他说了，你吃吧，妈妈不饿。这是一个，就是 有点心酸， 有点心酸。这是我觉得小的时候就是经常会，比如说吃好的时候，但是我家还真不这样，说实话。 嗯， 但我就经常会听周围人这么说起，我家人都是就是大家就分享着吃，没有就说我必须吃好， 可能还是跟年代有关系。 对，哎，对对对对， 嗯， 也可能跟那个家里边这个条件有关系， 他能吃不能吃有关系。你吃的实在太多的话也没有办法，就你先吃吧，还要长身体。 对， 来看肖林君说， 嗯， 多吃鸡翅会扎头发。 会什么 扎头发？ 怎么叫会扎头发呀？就会梳辫，梳小辫。 嗯，应该是这样。哎，我觉得好牵强哦，你要多吃鸡翅可能会飞起来，我感觉还稍微的有点联系。 多吃鸡翅为什么会扎头发呢？ 不知道啊， 好神奇，啊， 吃完的鸡骨可以扎头发当簪子。 不是，估计是说的是你看鸡翅不是好多，不知道， 嗯， 是我说不清楚。 是啊， 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哪些这个你长大之后才知道这句话其实是骗你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我是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从头到的马赛。 有耳机冰淇淋，就是像女人的心，在你的面前转了转，一直做摸不定。这音乐跳不停，也可以跳拉丁。我说你说的就像土耳其的冰淇淋，这个空气和弦，这个气氛定义。我写的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就像麦克宾，还能胸膛记忆。你最好继续，如果你跟我一样努力。哈，换个乐器，就像换个兵器，电吉他在这时空出来干嘛到底？你猜不到，也想不到，摸不着头绪，我总是为了什么出其不意到底？ 谁说拍照的风一定要被？谁说写照不好一定要上街去运动？我看见自己下车，只为变态的角度，管他管什么举动。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吴宇来的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建浩。 大家好，我是于思淼。 今天来说的话题有哪些话长大之后才知道是骗你的？ 刚刚朋友们说过很多了，是吧？ 对，关于这个生活当中呢，吃饭的， 对 吧？ 对，压岁钱的， 额头的，关于你从哪儿来的，什么学校轻松的啊，都有。还包括就是跟你说的这个一样的，什么这个咽了口香糖之后会把胃粘起来，啊，会把肠子粘起来。都有， 希望大家继续冥思苦想，再多想另外几个，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关于小时候那骗你的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好， 好，继续来看下半时段的资讯。 嗯， 做喜欢的事情不容易饿，有时候忙起来呢，或者是被一件事情所吸引，就会忘了吃饭。 嗯，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医学院最新研究证实，做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人是不容易感到饥饿的。 哎， 吃饭的时候呢，胃促长这个激素水平下降。 嗯， 那么饥饿的时候呢，它通过这个一些什么传感神经直接能够到达大脑的特定部位，人会感到饿。 对， 我自动没动。我再来一次，吃饭的时候激素水平下降， 你干嘛呢？饥饿的时候你干嘛呢？ 就会增长。 嗯， 哦，我知道了。 嗯， 总之， 明白了，跟大家分享分享。 总之就是你做喜欢做的事情，那个激素是不长的， 对， 不分泌的， 不容易饿， 所以你就没有那个饿的那种感觉。 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就不成功。 就无论如何都要吃饭。 不仅仅是这样，因为我喜欢的事儿就是吃饭。 越吃越喜欢。 对，你看做喜欢的事儿不容易饿，我就边吃就感觉有点。哎呀。 哇，好像一个脑筋急转弯哦。 你怎么现在？说话成这样了啊！再来看看这个厉害了啊！浙大的一个学霸啊，做家教一暑假赚几万啊，大三就当上 CEO 了。大学这个三年级的学生啊，是把家教做得风生水起，在大一的时候呢就开始啊赚了这个几万块钱。他因材施教，曾经用这个哈利波特激发孩子们学习数学的兴趣，从一开始单纯为了赚点零花钱，到后来呢哎，就摸出教育孩子们的这些独门秘籍了，以至于现在已经用家教积累的资本和经验开启了自己的公司，才大三就已经当上 CEO 了。 嗯，好厉害啊！能够想到用哈利波特去激发孩子学习数学的兴趣， 嗯，这还真是有点难度。 我觉得好像比较有方法的老师，他会用一些。比如说像哈利波特，我觉得除了能够激发孩子学习数学，还什么学英语， 对，学英语我觉得能想到，但是学数学你看这人家独到之处了，是吧。 嗯嗯，再来看一下这个一周 CP 呢，是最近流行起来的微信的相亲交友的活动。那主办方呢会根据男女报名者的个人信息手动配对，然后组成 CP。在一周的时间内要完成各种任务，以达到互相了解。 嗯， 那亲自体验者表示 ，CP 体验呢并没有像主办方宣传的那样的美好。那么很多人呢都是看了一眼自己 CP 的头像。就把它拉黑了。 嗯， 除了这种手动的配对呢，也有某款 APP 呢是主打这个，也是主打这种匹配 CP 的。那设置，比如说设置一万道心理测试题，让用户回答，然后去测试匹配的程度。 哎， 但是呢，就有亲历体验一周的一周者呢，就说其实用户还是看脸的。 对， 不管做不做什么心理测试， 就是、没错。其实有时候做这些呀有必要，包括人家说什么手动匹配的啊， 嗯， 有必要，包括什么这个需要完成什么任务都有必要。但是唯一的就是这个。先得啊，先看上对方，就看第一眼觉得哎有希望，对方就哎还不错，这种情况下才能继续。 对，所以这头像要弄得好看点。 嗯，用一个朱茵的头像啊， 用 我用一个刘德华的头像， 用一个动图朱茵眨眼的那个头像。 哎，就所有人都跟他 CP 了。 哎， 什么叫 CP 也不知道啊，反正就是人家这个有这么一个想法，有这么想法，有这么一活动。继续来关注，我们来看看越南人也沉迷中国的电视节目，不能自拔啊！在这个越南的中国的电视节目，无论是综艺啊还是电视剧啊，都拥有大量的忠实粉丝。据报道呢，不少的这个人家的年轻人非常喜欢像什么《奔跑吧兄弟》《快乐大本营》《花儿与少年》《我们来了》《我们相爱吧》和《爸爸去哪儿》等等，觉得哎，通过这真人秀啊，可以更加了解自己的偶像，拉近与偶像的距离。一些越南的大学生呢，也是将许多《奔跑吧兄弟》里面的游戏搬到现实当中，作为这个学校庆祝节日时的节目啊。也有不少的粉丝呢，这个粉的很多人是这个武侠粉啊，觉得中国的武侠剧，比如说什么《天龙八部》和《神雕侠侣》啊，制作精良，情节引人入胜。也有粉丝觉得这现实题材电视剧也是了解中国社会和人民的窗口。 嗯，总之已经得到世界各国朋友的喜欢了， 哎，认可了。 嗯。再来看一下有关学习的事儿。那全国学术英语教学研究会会长认为呢，四六级考试对提高大学生英语水平起到了历史性的贡献，但是呢，应试教学和 高分低能困扰了英语教学的健康发展，那很多企业呢已经不认可四六级了，有人建议取消，有人建议改革。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支持取消四六级。 那当年我考上这六级现在还有什么意义吗？ 我也是啊，我这专八感觉都没有这个用武之地了一样。 考专干嘛呀？ 啊， 考八专干嘛呀？ 那你考什么四六啊？ 我没有六啊。再来看看这个搜狗推出速记工具搜狗听写，语音实时转文字。那搜狗召开呢这个产品发布会，正式的推出了语音实时变文字的速记工具搜狗听写，解决了会议啊、采访啊、写作等场景下长语音内容转写难题，大幅度提升了文字工作者的工作效率，让文字编辑更轻松。 嗯， 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这文字编写，其实从咱们生活周围来说吧，很多老人他其实还全用手写呢。 啊，对对 对, 对 吧，因为他那时候年轻时候没学过拼音，后来我就发现这哎，一语音输入我就教给他们，哎，他们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是 哎，就慢慢习惯，而且我还真试过，特别准，连标点符号都给你标得很准确，基本上就是你想说，除非那种有疑义的那种词语，就是你比如说中英这个互交换的时候，会写不出来，比如说不是我说那不是来点英语单词，比如说那天我说一个第一什么什么什么，让咱们第一名啊，第一什么什么，他给你发一个那个英语的第一个一，就比如说地下车库第一车位，不是这种，他就有时候给你翻译乱了，就有歧义的会翻译乱，其他基本上都不会，都很好。 下回跟那个什么 Siri 谁的说一声 啊， 我并不会夹带英语，以后不要给我造成这种误会。 对， 好无聊。来看一下，给你第六根手指的话，你能做什么？那近日呢，英国伦敦年仅25岁的女设计师研发了一款大众可使用的假指。那么，该假指是形似大拇指的，会佩戴在小拇指下方，由脚下的压力传感器所控制。那么与手腕上的蓝牙装置传递信号。那由于手上多了这样的一个手指，人们能够更快更好地完成一些平常有困难的事情，比如说弹奏一些平时弹不到的弦呐，还有玩纸牌魔术等等。那据了解呢，假指并不是利用肌肉记忆，而是用脚底踏板控制假指的行动。因为呢，这位设计师认为，人的手和脚在某种程度是相关联的。 我们继续来关注，来看看经常被我们说到的一个迷信的现象啊，鬼压床。完了，我被鬼压床，你快叫我一句啊，我醒不来了。啊，你被鬼压床过吗？ 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不能说话吧，说不出来吧。 我没被压，我不知道。 哦， 啊、 我说你怎么描述的这么…… 啊，不是那回事儿是吧？啊。啊，就经常会说，哎呀，被迷信说，哎，鬼压床了啊！其实呢，这是一种睡眠的现象。睡眠之后呢，意识已经清醒，而身体无法移动。民间呢，把这个现象呢，称为是鬼压床啊！别迷信了。其实，在这个医学上啊，这叫做睡眠瘫痪症。临床表明呢，生活压力大呀，经常熬夜、失眠、焦虑的人呢，是容易中招的。专家也表示了，侧睡可以预防。此外呢，保持作息规律才是王道。 今天已经说了两次， 哎，侧卧的 问题， 优势了哈。 对， 好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有哪些这个话呀，是你长大之后才知道原来是骗你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 986， 一起来听一首歌，来自筷子兄弟的《我从来没去过纽约》。 想要出去买一包香烟，他叫我回来时轻一点，不要打扰孩子的睡眠。我轻轻打开门走出去，楼道里昏暗，灯光亮起，四周弥漫着发霉的空气。突然有个念头出现在脑海，我现在我就离开，我是不是该离开，永远不回来，永远不回来。我从来没去过纽约，从没 想要挣脱束缚，解放我自己。当我站在街道旁，我已经带了所有的东西，护照、信用卡和 money， 或许能赶上今晚的飞机。路灯下就停着出租车，坐公交或地铁也不错，心跳的感觉来临在这一刻。再次充满梦想的我，要放纵自己，把束缚摆脱。我真的想离开，想要离开，想要离开。到家里面，走过潮湿发霉熟悉的楼梯间，老婆说你怎么才回来，毕老爷就要上舞台。他说你没事吧，我还能有什么事。 有哪些话啊？你长大之后才知道是骗你的，是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来吧，说说大家的这说法啊，怎么说 啊？ 啊，你说，你说，你说。 我会看到好多朋友写的都很有意思 啊，比如说， 蓝起画峨眉说，我妈说了，小孩吃鸡爪子写字手抖。 还真是，小时候就不让吃鸡爪， 也不让吃鱼子。 很奇怪，我们错过多少美食、 哎、 啊？你说， 那你小的时候能吃鱼子吗？ 能啊。 那你看我就被骗了吗？ 对，然后 跟我说吃鱼子，长大了不会数数。 对，到现在还很多孩子就是拿着那口香糖来吃颗药。 什么意思呀？ 小孩不让吃口香糖，很多家人就会骗孩子说，你看这是药啊，这个我们大人能吃，你就别吃了。然后他就是会自己不吃吗？你来之后来吃这药，他就觉得他一直认为那是药。 其实啊，其实挺有意思的。我现在回想我小的时候被家长哪些话骗过，我现在也一直在骗孩子啊。 比如说， 就他看见我喝汽水，啊，好辣好辣好辣，我就表现出很辣的样子，好辣啊，咬到我舌头了。因为它有泡泡嘛， 对， 哇，那个泡泡咬舌头，哇，太可怕了。 然后那孩子怎么样？ 就一直看着我觉得特别神奇，那你还一直不停 的孩子说你别骗我，那叫汽水我知道啊啊。还有这个南丁格尔的外孙，他说了吃西瓜籽儿肚子里会长出大西瓜来，我还有点期盼过这事儿。 真的？ 对， 你在你这个肚子里默默的种过一颗西瓜？ 是瞒着他们吗？我种过西瓜，我是不省得吃西瓜了，我在里边就给嚼碎了。 真的？ 对啊。 还种过什么？ 都种过。 喜欢吃的东西太多了。 对，种过五花肉。不是，小时候真的说那个西瓜籽吃了之后这种西瓜，然后我就默默的吞了一口，等着它长西瓜，然后喝了几口水，得浇了浇水，后来发现没什么用。 后来是不是觉得自己也觉得肯定不是真的？你等过吗？ 反正就吃完的喝完水，这事儿就给忘了。 对，小朋友都这样， 就记不住了。 对， 嗯。 来看这位192359说了，在古代女子无才便识德，可是他们琴棋书画样样齐全，好吗？ 嗯，对。 他齐全不一定会呀。 啊， 摆在那里吗？ 对，就装样的嘛，琴在前边，棋在后边啊，摆着画，对，都摆着。 嗯 啊，这个如养说了，我和你分手之后就不会和其他人好了。 这个也不能说是小时候 了，这不是小时候的事了啊。还有这个冠军他说了，说这个童话里边啊都是骗人的。守护公主的是骑士，而娶她的却是王子。我爱的人不是我爱的人，什么意思 啊？不太懂。 嗯 看这位朋友说， 嗯 指月亮会割耳朵 啊？ 还有 指月亮会割耳朵？ 嗯，是不是觉得月亮像一把 镰刀啊？那干嘛割耳朵不割手指啊？ 对，也不是用耳朵指的。 对呀、啊。 那耳朵怎么指嘛？还有呢，就是每个女生都会遇到自己的白马王子，你等一等嘛， 等啊， 等一等， 等， 是吧？不要着急 啊， 嗯， 哎，还有这个还是南丁的这个南丁格尔的外孙，他说了，我妈啊说了，我数三声，你再不听话，我就打你，一、二， 啪， 没有，一般都数到二你就听话了，一般情况下数到二的时候你就。过去了吗？ 我以为数到三才打，结果数完二就开始打了。 就三是那一声，那叫三。 一二啪。 嗯。 来看。 徐小凡。 嗯。 吃耳屎会变哑巴，这没听说过吗？ 没有。 我听说无数次，就是吃耳屎会变哑巴。 会有人吃耳屎吗？ 我也觉得这很奇怪的一件事，但是就是你的就这不是长辈没跟你说过，你的哥哥姐姐们经常会跟你说吃耳屎变哑巴。然后，但是你就觉得好像是让我吃呢，还是怎么着？会意思你跟我 不让我吃？ 对，不是关键，本来就没人吃耳屎，为什么吃会说这个呀？ 小孩子中间也会流传，这是互相骗哈。 对， 来看小包子说，长大之后你想看什么动画片都可以随便看，可是长大了谁还看动画片呢？ 对，家长就会说，你看你现在就是这学习要紧的时候， 对， 正好是要进的时候。必须要好好考试，你长大之后再看，完之后再好好看这动画片。 对，我记得我上初三，就是升高一那会儿也挺紧张的，要中考嘛。然后我妈就经常跟我说：“你别臭美了，你长大怎么臭美都没事儿、 嗯， 这时候一定别臭美。”我就在想，学习已经不好了，再不臭美好惨的，我总得有啥事儿干吧。 后来呢？ 后来 仔细一照镜子，算了，还是学习吧。 当时人就没这么聪明嘛、 嗯、 不知道照镜子。 那怎么臭美你跟我讲讲。 不知道好好照镜子。 对、 嗯、 跟水盆里边臭美，看着水的倒影呢。肖凌君说了，说这个饭碗里边饭必须吃完，不然脸上就长痣。 哦，还有像 HH 说、 哦、啊 玩火的话会尿床。 哎对，这个 有 这事。 嗯， 哎还有一个这个 GT 他说，你是我们带过最差的一班啊、嗯，这老师说的， 一般都是班主任说哈。 对， 伯纳乌的小仙女撒谎鼻子会变长。 嗯 嗯， 这个卢可啊，不吃饭警察叔叔会来抓你。 嗯，还有很直接的暴走阿莹说，有些事情你长大以后就明白了。 嗯， 我是骗你的。 哎哎、这厉害，这厉害，这厉害啊！ 嗯， 琪琪他说了， 不听话会被打灰狼吃掉。 嗯，都被这样吓 到。打灰狼来了啊，小狗来了啊，我说说这个。 小狗来了怕什么？ 有怕狗的呀。还有我跟你说一厉害的，当时就是我们一朋友家这个孩子在小区里边玩，然后那个孩子这个就是在旁边我看着吊着那个单杠不下来 啊， 我说走了，下吃饭吧，不去。妈妈说下来吃饭，回家了，不去。然后说出一名字，比如说于淼，于淼来了，吭就赶紧下，噔噔噔往家跑。然后我问我那哥们，我说这个于淼是谁啊？我们家孩子在小区里边已经有名的，没人跟他玩，一听名字就跑啊，特别好，这比大灰狼都管用啊。哎呀，挺好玩。其实小时候我觉得好多谎话都是家长啊为了让我们好才说的，这些 是， 然后一直骗了我们好长时间，而且就家长觉得当时就是一句 玩笑话， 或者是为了这个让你这个好好吃饭好好学习的一种方式，没想到会骗了好几代人，一代又一代 代代相传， 让我们继续被骗下去吧，多么美好的一种爱啊。 嗯， 是吧，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拜拜。 那云朵像不像冰淇淋，夹进你手指就是夹心饼，一口口好过瘾啊！你说金刚轻轻的喊上瘾，却几杯可崩溃夹得轻轻，浪花是彩虹星星，什么都可以，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小骚羊你和彩虹金鹅大小脚丫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颗弯弯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小脚丫，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学学今天花吹喇叭的口型，好像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说，一次次招手低声私语说宝藏等你找寻，是否就接受邀请 Baby Baby 风是话题，最想哪里去，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像骚羊你和彩虹金刚大小脚丫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小脚丫。 北京时间九点整。